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眩晕多年真可怕，千般苦状难描画，动脉老年多硬化，皮儿高挂，扩张血管功能大，7日疗程低也罢，毫升加倍齐舒纳，瞎子点灯白费蜡，刚说话眼球震颤头朝下。这首词叫做《渔家傲·旧衣》，这是启功呢写的一首自己旧衣的词，词牌呢就是《渔家傲》。那么他呢有很严重的呀这个颈椎病，咱们前文书呢也交代过，这个启功啊他不是特别喜欢瞧病啊，尤为呢不喜中医，其实呢西医啊他也不喜欢，说白了谁喜欢大夫老去瞧病去，就因为他医术好所以我老瞧病盼着自己得病，没这人。那么他老晕，所以这个启功说啊，眩晕多年真可怕，千般苦状难描画，他说我受的那个罪呀难以言表了。那么大夫给出什么主意呢？就是打点滴，哎，说您是啊老年这个动脉硬化，皮儿高挂呢挂上那个药水瓶了，哎，点几天呢？7天，7日疗程低也罢，毫升加倍齐舒纳，这个药量还给加了，但是呢没有作用，不管用。点完了7天，刚这么一说话叫做眼球震颤头朝下，还是头重脚轻又犯病了。所以这个启功先生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病啊也是无计奈何，写这么一首词。这里边有一句啊，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是句俚语俏皮话。那么有的人研究启功先生的诗词，就说他往往啊能把老百姓的大白话很巧妙的按照这个诗词的格律给加到诗词当中来，这个很难，用的呀得特别的巧，好不如巧啊，是巧不如俏，这样这个诗词呢读起来呢就觉得特别的俏。那么几句闲言呢咱们接说一段《启功传》。 上回书给您说到，这个启功跟着戴随之先生学习古文。这个戴先生啊，学问非常全面，音韵学、地理学、文字学都很高明。启功呢，老年还保留着当时听戴先生啊讲课时候呢自己写的红格笔记。你比如说这个营字，就是输赢的赢，这个字呢笔画很多，上面呢是一个王字，中间啊是一个口字，下边呢是左中右三部分，从左边开始一个月字，中间一个背字，最右边呢是个凡字。您说这字儿麻烦不麻烦呢？那么是五个字组成一个字，这个字念营，怎么讲呢？这戴先生就教给启功说，你看上面这个王啊，哎，就是代表无的意思，没有。那么中间这口呢是一个范围，就好像一个口袋似的，它四面都封着。那么底下这个月背营呢，这个背呀，大伙儿都知道，代表的是钱财的意思。因为最早啊，那个货币啊，曾经有一个时期就是用贝壳来做货币用的，所以这个贝字呢，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当钱用。那么这个凡字呢，是用手执，哎，就拿手拿着，怎么个意思？月呢，代表盈亏，月亮的月，啊，到了初一的时候，这个月牙呢最小，到了十五的时候呢，月亮最满，所以这个月字是代表盈亏的。那么这五个字就明白了，就是用手拿着这个钱啊，往这个口袋里边去填，不停的用手把这个钱财填进已经空的这么一个口袋里，一个范围里边，这就是赢。嗯，怎么算赢了？老赚钱您就赢了。这是通俗易懂啊，深入浅出。那么这个启功呢，跟着戴老师学习呢，读书，一直到这个36年，戴老师呢得了肺病去世。这个戴先生啊，死的时候才60多岁。那么启功先生也说这个戴老师呢，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古文的功底，并且呢帮助启功建立了独具个性的学术思想和善于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那么这是启功永生不能忘记的。那么他跟着戴老师学的这些个古典文学呢，哎，恰恰在日后他教授这些课的时候都用上了。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基础是非常的夯实。当然了，启功他著名于世的还是他的字画，所以他这个字画老师呢都很有名。除了前面咱们说的贾先生跟吴先生之外呢，还有一位啊大画家，就是普心愚。这个普心愚恐怕很多听众就都熟悉了，因为名望太大了啊，他叫普儒啊。按照这个普玉横起这个辈儿一排，您就明白了，他比启功啊大三辈儿，等于是启功的这个曾祖辈。而且呢，这个普心愚他们家呢 一直还袭着这个王爵。虽然这个普心愚呢本人是侧室所生，但是那个家资啊还是比较富饶的，那比起启功他们家来说有的是钱。所以在启功的眼中呢，这个普心愚普二爷呢那属于族中的贵亲。这个普二爷不但门第显赫，在这个诗书画等等方面都有啊很高的造诣，那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了，被公认呢是这个王公艺术家。但是呢启功啊跟这个普心愚呢还有一层关系，是从姥姥家这边拎的。怎么个关系呢？就是普二爷的母亲呢是启功奶奶的亲姐姐，就是说呢普心愚的妈和这个恒童的妈这是亲姐俩。启功的爸爸恒童啊跟普心愚是两姨弟兄，这个关系呢相当的近。所以从这边论呢，启功管普心愚啊就不叫祖爷爷了，叫什么叫表叔。哎，这边呢他们俩的辈分呢还相近。而且呢他这个奶奶呢跟这个大姨奶奶这一家啊还一直有来往。啊，这个普心愚的母亲呢就启功这大姨奶奶啊一直住在大连。每到呢这个过年呢还经常的呀给北京这儿带些小礼物，也给启功呢带过一些个小玩具。那么这个到了启功十八九岁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诗画方面呢已经有一定造诣了，而且有了些个小名气。啊，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偶然间就碰到了普心愚了。普心愚很爱财啊，就跟那个启功说，说那个有功夫你上我那去，咱们一块儿多聊聊。当时呢这个普心愚啊就住在恭王府后花园的这个翠锦园。但是呢这个启功的母亲嘱咐启功说不能随便去。哎，说这个普心愚如果不请你的话，他不叫你去的话，你不能够去。但是呢普二爷确实爱才，很喜欢启功。那么在日后呢有机会跟启功见了面之后，他老问启功说我让你去你怎么不去啊。哎，启功呢这样才敢登门求教。那么普心愚呢自己呀对于这个诗书画来说，他呢还是注重诗歌。他认为这个诗歌修养啊那是艺术的灵魂。而且啊他的这个作诗啊叫做空灵，主张这么一个风格。哎，甚至他跟启功说过，说高皇子孙的笔墨呀没有一个不空灵的。所以他自己写诗呢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写，他交给启功啊也让他这么去写。这个由于诗词呢比较空灵啊，文词优美，音调摇曳，所以你要外壳看呢很像这个唐诗。比如说当时有个著名的学者，就是溥仪的老师，叫做陈宝琛。陈宝琛就说啊，说溥二爷呀，哎，就是溥儒啊，儒二爷，说这儒二爷呀净做那个空唐诗，就说比唐诗还空灵，看着像唐诗的诗 叫空堂诗。启功认为这个评价特别的准确，而且在当时呢可就传开了，说这个溥儒啊，哎，净作空堂诗。后来有那么一位老先生呢，叫郑谦，这是启功在惠文中学上学的时候呢，也教过启功。这郑老师把空堂诗啊，就误传为了冲堂诗。那么启功说呢，这个冲堂诗啊，未免呢就对溥儒的这个诗呢有点贬义了，哎，还是空堂诗啊，比较准确。有一回呢，启功画了一个扇面，他打算呢让这个溥心畬啊给他指点指点，但他知道这溥心畬见面竟聊诗不爱聊画，所以呢他在这画上啊提了一首诗。这首诗怎么写的呢？说是八月江南岸，平林玉柱黄，清波凝暮霭，明籁入虚堂，卷幔银秋色，题书寄雁行，一秋犹可卧，摇落漫神伤。这个诗就很空灵了。他把这个扇面呢就拿给了溥心畬看，果然这溥心畬啊，他不看画先看诗，拿过来仔细的吟读了这么一会儿，突然间就问启功说，这个是你做的吗？这启功呢就忍着乐，他就回答说是。溥心畬又反复的又看了半天，他还问，真的是你做的吗？这回啊启功忍不住了，乐了，说您就说吧，啊，像不像您的诗？我这个诗等于是仿学您的。这下呢溥心畬高兴了，乐了。底下呢又对这幅画做了很详细的评点。那么也可以说启功啊，这算是投其所好啊，为了跟老师学一点能耐也不容易。那么当时呢启功在溥心畬先生那儿学诗啊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溥心畬住的那个翠锦园呐，他这个西府海棠盛开的时候，溥心畬呢必定要邀请当时的文人一些名人来家里边赏花，在这个花圃的这个廊子上面呢，哎，摆上那个桌椅，上面呢搁一些个茶点，然后来的人呢先在这个素纸长卷上啊签名，签完名之后呢，那个签名的那桌上啊有一个器皿，里边啊是一个一个的小纸卷，您签完名呢就抽一个纸卷。这恐怕现在您要经常参加各种活动啊也有这么一个程序，签到，签完到之后呢领这么一个奖券，一会儿呢抽奖用，那上面有个号。那是不是这个溥家他们家也是一会儿抽奖啊？这纸卷上写的什么呢？这小纸卷啊不是抽奖用的，上面写一个字儿。这字儿干嘛呢？就这一会儿赋诗的时候啊所献的这个韵，哎，哪个字您就一会儿作诗要做这个字这个韵的诗。这个韵呢跟我们这个曲艺呢说的那个折呀差不多，但是又不完全一样。那么这出了题之后呢，有的人呢就当场做，才思敏捷啊，七步成诗他就做，有的人呢不当时做，可能是回去哎再补做一首。那么这是真正的文人雅集。类似这样的雅集呢还有蒲雪斋，蒲雪斋的这个松风草堂。 濮岳战先生呢，除了是这个著名的书画家之外啊，他还精通音乐。所以他们家的那个集会啊，有书画，还以弹琴为主。那每次集会呢，俨然就是一次小型的画会，或者呢，古音乐会。有时候也做这个压石条这个游戏。他们这方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把古人的一句诗啊，写在一张这个长条纸上，但是呢，要隐去其中一个字，有一个字不写，而把它呢写在纸尾，另配四个字写在旁边，等于这就五个字了。猜的人呢，就五个字当中啊，选一个字，选中了呢，那就算赢了；选不中就算输了。而且他们那个文字游戏啊，还挂点彩儿，哎，下一点赌注。那直到上世纪的这个五十年代，启功啊，还有濮雪斋先生啊，王世襄先生啊，在这个张伯驹先生家，他们还玩过这种游戏。当然了，对这个文学方面的要求和平常对这个诗文的啊这么一种修养，那是很高的了。那么这个濮心渔先生啊，他跟这个启功师生之间，哎，除了做这些游戏，主要的还是教给他作诗画画。在这个濮心渔先生公馆经常出入的有这么一位福建人，叫什么，叫李宣提。哪个提呢？就是风流倜傥的那个提。号呢叫世堪。正好这人呢也行十三。您听的这个号啊叫世堪，李世堪。跟这个他这个行十三呢，这十三呢有点相近，有点谐音，所以大家呀就不叫的李世堪，就索性就管他叫李十三。还有一位呢叫李拔可，这李拔可呢行八，大家伙呢根据这个谐音的干脆就叫他李八哥，这李拔可呀就叫李八哥。这些人呐也非常的有学问。那么启功呢在这个濮心渔先生家呢还能够跟这些人学。哎，您比如说某首诗先有哪句后凑哪句啊，哪句好哪句不好，为什么押这个韵，这些人分析的是头头是道。这李十三的儿子呢跟启功呢又是中学同学。所以呢关系呢就更近一点。启功管这李十三呢称呼为老伯，经常上他们家串门去。这李十三呢跟梅兰芳先生关系特别好。那么呢他呢在这个汪伪政府的时候呢当过伪职。所以这个光复以后啊就是说他是汉奸，把他关过一阵。释放以后呢生活很潦倒。您要知道梅兰芳先生那个人非常仗义。梅先生呢就让他的女儿梅宝月跟着李十三呢读书。其实这就是梅兰芳先生间接的找这么一个机会周济一下李十三他的这个生活。这在当时啊也算是一件美谈。那么解放以后呢，启功呢到上海啊筹备成立这个中国画院，在那儿还见过这个李老伯，后来呢就失去了联系。启功呢想跟新余先生学画画，可是他老聊诗啊，怎么能够让他踏踏实实的教自己学画画呢？用一什么办法呢？哎，您还别说，还真等来了一个机会。